第26集。 孟昭盯着那道黑影，他迫使自己冷静，尽力将脑中徐徐的面孔暂时驱赶出去，集中精神应对眼前的事态。 那人是在逃吗？ 孟昭在脑海之中迅速地做出判断，到底该不该追上去抓住这个人呢？ 不对，他是在向我和陆时琛的方向靠近，快撤！ 孟昭拉起陆时琛，抬步往车子方向跑，刚一转头就听到了滋的一声响，陆时琛立刻判断出来，这是车胎漏气的声音。 有人在找我们的车胎。 孟昭朝他们的车的方向看过去，车子旁边，两个黑影若隐若现，他低声骂道： 啊，妈的，看来今天是不打算让我们走了呀，走，先隐藏起来。 说吧，两个人猫腰潜入了路边的松树林地，隐藏在灌溉的沟渠之中。孟昭观察着周围的局势，冷笑一声说： 人盯着内鬼倒是准备得很充分。 看起来人不算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跟他们周旋会不会太冒风险了？ 光我看到的就至少有三个人，我猜还不止这些，不然他们不会嚣张到敢直接断了我们的后路。现在估计只能逃了，如果逃不掉就想办法拖延时间，等援兵过来。 援兵？会有援兵吗？ 陆时琛刚想说出这句话，但是在他看向孟昭的时候，却再一次的在孟昭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坚定的眼神。话至嘴边，陆时琛又把话收回去了。两个人隐藏在干涸的沟渠之中，用目光密切地关注着周边的情况。沙沙沙沙，树叶摩擦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，正前方似乎又有黑影在窜动。孟昭握紧了手枪，做好了开枪的架势。沙沙沙沙，其他方向也出现了声响，而且响声越发的密集。孟昭迅速判断着声音的来源， 东北方向2点钟位置，西南方向7点钟位置。 一个又一个的黑影从不同的角落之中冒出来，一个两个三个，短短一分钟不到的时间，6、7个黑影从四面八方朝孟昭和陆时琛逐渐的靠拢，形成了包围之势。 再不行动就只能坐以待毙了。 孟昭举起手枪，尽可能的死盯住其中的一个黑影，但是眼前的环境太过幽暗，那快速跑动的黑影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，想要瞄准极其困难。眼见着黑影越来越近，来不及做更精确的瞄准，孟昭扣动扳机，伴随着一声轻笑，子弹擦着黑影射空。黑影的脚步一顿，似乎受了些皮肉伤，他骂道： 妈的，老子今天非毙了你。 忽然一束刺眼的光亮向两个人袭来，晃得孟昭和陆时琛睁不开眼，紧接着2束、3束、4束几道强光汇聚在孟昭和陆时琛的脸上，两个人顿时什么都看不清了。就在这时，孟昭听到了不远处传来一道深沉而熟悉的声音： 亮度再调低一点，把我们孟队晃瞎了可怎么办？ 是人兵。 同样的方向，另一道有些粗粝的声音也传过来了，像是在回应他： 我刚说过这两个人不好对付，你这个条子知道个屁。 强光之下，孟昭勉强眯起眼睛朝任斌的那个方向看去，任斌正朝他缓步走来，而就在任斌的身旁还跟着一个黑衣人，那个人一只手拿着一只高功率手电筒，一只手提着一把猎枪。与此同时，周围的其他黑衣人也都拿着同样的高功率手电筒，照射着孟昭和陆时琛，向他们逼近。正前方的黑衣人对着孟昭吼道： 举起手，放下枪，不然弄死你们。 同时周围的几个人举起枪筒，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分别对准了孟昭和陆时琛。孟昭看着眼前的枪口，又看了一眼陆时琛，他知道这帮亡命之徒的话绝非是在开玩笑。在眼下这种四面受困的局势之下，一旦他轻举妄动，下一秒 子弹就会从四面八方射过来，爆裂的钢珠会随时把他和陆时琛射成筛子，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，等待周奇阳和程韵调派外援了。在看到陆时琛点了一下头之后，孟昭原本握紧枪的右手缓缓地松开了，他把手枪放在地面上，然后直起了身。陆时琛也站了起来，面色冰冷地看着眼前的这群杀手。 孟队， 任斌走向孟昭，有意摆出一副疑惑的表情。 这大半夜的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你昨晚就发现了我们在跟踪你，派两个生瓜蛋子来跟踪我。孟队，你可真是太小瞧我了。不过也确实，我这几年在局里没什么作为，让你孟大队长看低了也正常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你看不上眼的废物吗？ 你不但是废物，还是败类。 孟队，别这么说，像你这样一天天只知道拼命查案，图什么呢？谁记你的好啊？群众们的记忆是有限的，你今天是破获暗龙案的大英雄，明天就可能是一条被痛骂棒打的落水狗。兄弟，我给你一个忠告，人这一辈子呀，还是钱最实在，其他什么都是虚的。 原来是为了钱，看来我真是高估你了。今晚的事恐怕不仅仅是你策划的，徐巨人呢？没在吗？他也是为了钱。 你看看你，孟队长，怎么能随便怀疑上级领导呢？做警察首先要忠诚。 你在教我怎么做警察？你配做一个警察吗？ 警察不过是一群没用的废物罢了，谁也救不了了。 任斌面无表情地说着，站在任斌旁边的杀手自顾自地插上了话。 这话我爱听，要我说，你们这群条子早该卷扑克卷回家了，以后这警局啊就由咱们兄弟们接手，怎么样？ 闻言，其他的黑衣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一个站得稍远一些的杀手对任斌说， 任警官， 别废话了行吧， 你要再不动手，咱们兄弟可就待不住了，老千和狗子都是被这条子杀的，哥早就想弄死他了。 任斌从腰间缓缓掏出了枪， 说好了我来，别吵我。 孟昭有些嘲讽地重复着三个字， 任警官。看来你早就打算亲手杀了我呀，就这么恨我吗？ 知道我比你早入队几年吗？你这副队长的位置倒是坐得心安理得，要不是攀上徐局这根高枝，你能走到今天，我们这些普通警察就该对你低声下气，唯你马首是瞻，永远成为你的废物出气筒。只可惜你现在也不过是一颗弃子，真为你惋惜啊。 原来任警官的嫉妒心这么强，以前我还真的没发现。任斌，你可想清楚，杀了我，下一个弃子会是谁？负责侦破暗龙的警察被枪杀，这件事可不是一个公安局长能罩得住的吧？总得有人背锅吧？ 任斌举起了枪，瞄准了孟昭。 孟队啊，后面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既然我敢杀你，就说明我有后路。 孟昭没说话，枪口之下，他的脑中迅速地构思着对策。 光靠语言来拖延时间几乎已经不可能了，如果抓住其中一个做人质，会不会有逃出去的可能呢？从距离上来看，抓住任斌的把握是最大的，另一名杀手虽然距离也不远，但警惕地躲在任斌身后，想越过任斌抓到他不太可能。如果拿任斌做人质的话，其他杀手会买账吗？从他们的谈话来看，两方不过是生意上的伙伴罢了，任斌的死活他们大概率是不会管的，该怎么办呢？ 这时 一直默不作声观察局势的陆时琛开了口： 任警官，想不想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儿？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